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星期一又该上学了，这天李云街一到教室就被一群女生给围住了，定睛一看，有他们班的，也有别的班的。 哎，李云街，听说你们去一天的握手会了，这也太厉害了吧。 哎，你们跟一天合影了吗？早知道就让你帮我要个签名了。 云街，我关注你微博了，咱俩互关一个呗。 哎，周末我们要去逛街，云姐你有时间吗？我请你看电影。 看电影有什么意思？李云姐，我们组团开黑，我带你上王者，吃鸡也行。 李云姐无措地站着，微笑着，不知道先跟谁说话，更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。何露背着书包大踏步走了进来。 这是干嘛呢？都不上课了吗？ 何露在学校素来一副生人勿近、熟人别惹的样子，那群叽叽喳喳的女生很快就散了。不多时，刘思明也来了，他兴冲冲地跑进了教室，脸上满是得意。他跟李云街不一样，他在校门口就被好些个男生给围住了，也是一通问，羡慕的、嫉妒的，要跟着刘思明混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李云街看起来落落寡欢，不管刘思明跟何露说什么，他只是闷不吭声。刘思明就问李云街， 怎么了云街，你爸不会打你了吧？ 那倒没有。 哦，我想也不会。那天要不是你爸拦着，你们俩早就被给揪出来了。你爸说的那些话特别感人。 他都说什么了？ 他说他要跟我一起守护你的愿望呢。哼，我们俩都做到了。 别中二了。何露没好气地看了刘思明一眼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就是想帮忙都帮不上的。 啊，我谢谢你还不行吗？刚才我被他们围着，差点连教室都进不来了。我刘思明现在也出名了，比长跑冠军那回知名度还要高呢。 李云街突然说， 快别提这事儿了，我妈都被我气病了。 啊！ 刘思明和何璐异口同声，他们看着李云街。 我爸把我送到了外婆家，外婆呢，她急着直哭。 何璐在一旁急切地问道，什么病那么严重？ 说是流感，可我不信。 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你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 可是他们不让我回去啊。 何璐指着李云街的鞋，云街啊，脚长在你的身上，干嘛要听他们的？ 可是，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多可是啊，云街，受不了了。 可是这个词在李云街的脑子里晃荡了一整天了，连薛老师找他谈话的时候他都分了神。他们一行人去上海的事薛老师全都知道了，离开老师办公室后，李云街恍恍惚惚，他根本不记得薛老师到底说了些什么，批评、责备、失望，大概是这些，好像又不止这些。反正等李云街缓过神来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跟着何璐坐上了开往景华院的公交车。何璐一直在说话，说薛老师让他们写1000字的检讨书，这种行为相当于体罚。他还说要是弟弟没来，他也不用坐公交车，爸爸或者妈妈总有一个会来接他。李云街终于说话了， 我怎么在这儿？云街啊，你不会穿越了吧？别告诉我你现在已经不是李云街了，说你到底是谁？ 我到底是谁？这个问题李云街确实认真考虑过，那还是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有段时间他感觉自己跟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关联，只是一个孤单的个体。 别乱想了，你妈一定不会有事儿的，云街，等一下你到家就能看到她了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回家？ 何璐指了笑，语气里不无关切。 没事儿，我自己能行。 脚是自己的，应该是自己回家，也能够自己回家。回到家后，客厅里空荡荡的，李云街轻声唤着老爸，可是无人回应。他蹑手蹑脚地走向了父母的卧室，拧开了门把手，隔着门缝他瞧见了躺在床上的老妈。卧室里光线昏暗，李云街看不清老妈的面容和表情，只觉得薄薄的毯子下面的老妈很瘦很瘦，就好像一不注意都不会发现毯子里面躺着人。 妈妈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？ 就在昨天，当这个念头从李云街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都吓住了。呸呸呸，李云街已经学着外婆在心里默默地呸了不下300次，只是不管再呸多少次也呸不走自己的担心。老妈有时候是挺烦人的，但再烦人她也是自己的妈妈。 一阵风吹过，把卧室的门吹开了，许梦安醒过来睁开眼，看到了站在门边的女儿，小小的人就站在那儿，正打量着自己。许梦安掀开了毯子问道， 啊，是云街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先让你在外婆家住几天吗？ 女儿没有吱声。许梦安继续说， 握手会的事都过去了，爸爸说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妈妈不会骂你的，过来吧。这时女儿才走了进来，她走得很慢很慢，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许梦安。你回家是因为担心妈妈对吧？我没事儿，差不多已经好了，再休息一天就能去上班了。 李云街说话了：“妈，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不是说了吗？流感。流感不是这样的。云街呀，妈妈真的是流感。妈妈让你在外婆家住，就是不想传染给你的。”李云街犹豫着，接着说：“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，妈妈，你没跟我说真话，你得的不是流感。宝贝儿，那你以为我得了什么病？你们大人这么做是不对的，你是我妈妈，我是有权利知道真相的。”许梦安越听越不对劲，爬下床来：“云街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”李云街深深的一吸气：“我们班胡小凯就没有妈妈，他妈妈生病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骗他，就连他妈妈没了，他们还想继续骗他呢，说他妈妈出国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，不骗你们了，你们也不要骗我好吗？”“宝贝儿，你是不是以为妈妈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了？”李云街别过头，豆大的泪珠从脸上滑落：“妈妈，不管你得了什么病，一定能治好的。”许梦安一把抱住了女儿：“你傻不傻呀？妈妈的身体好着呢，你还没上大学，没结婚呢，我怎么可以出事儿？我真的没事啊。” 今天晚上是李林做的饭，虽然笨手笨脚，但也算是勉勉强强折腾出了四菜一汤。一家三口吃过饭，李云街提出不回外婆家了。不但这样，他还主动帮着收拾桌子，甚至还学会了用洗碗机。 都说女儿要富养的，许梦安之所以支持这个观点，和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。父亲母亲退休前都只是普通职工，加上有两个女儿，方方面面都有些拮据。身为姐姐，许梦安总是要把好东西都让给妹妹。不仅如此，自己还分担着妈妈的家务。妹妹出生后，许梦安的爸爸妈妈开始叫自己大姐。这声大姐，亲昵在后，责任在前。 李林正犯着愁呢，刚想提出先请个钟点工过渡一下，没想到兰香回来了。这兰香做事一向风风火火，走得急，回得更急。这次提前回来，事先连招呼都没跟许梦安两口子打。 兰香一面把大包小包往里拿，一面急急地换着鞋，嘴里还说着：“可算是回来了。”许梦安他们还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厨房里的李云街。“哎呦，云街呀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厨房你不能进的啊，你的手是弹钢琴的手，怎么能干这些呢？放那儿，放那儿，表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到吗？啊，放着我来。”许梦安跟进了厨房。“兰香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家里的事都办好了吗？”“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还不是你那个不争气的表姐夫，好死不死跟人家打了一架，差点没被派出所给拘了。哎呀，我回去那是说了一堆的好话，就差给人跪下了，人家看我可怜相，这才答应赔钱了事。” 要不是兰香的丈夫无所事事，懒惰成性，兰香也不必离开老家到李林家当保姆。可即便是兰香出来讨生活，养着她的丈夫，她丈夫仍旧是不知感恩，一喝酒就闹事，闹完了还得人家兰香回去给她收拾烂摊子。去年就有一回，这个所谓的表姐夫在微信上认识了个女网友，来来回回的表姐夫就上了人的套，先后给对方转了不少钱呢。他哪有钱，还不都是兰香给他的。兰香气得一个星期都没有起床，末了咬咬牙告诉了许梦安，这日子还得过，就当这钱 是给丈夫治精神病去了。 别人家的家事，许梦安哪敢多言，只是怒其不争，又暗暗地为兰香抱不平罢了。每每想到这些，许梦安心里对兰香的一些个不满也就都没了。许梦安说，兰香姐别弄了，你这刚回来先休息啊。 我休息过了，在火车上睡了五六个小时呢，休息得够够的。 哎，我不是让你坐高铁回来的吗？没买到票吗？ 哎呀，又不赶时间，花那个钱干嘛？ 兰香笑着转对李云街说， 云街呀，表姑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。 谢谢表姑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 路上都喝饱了，我带着大水杯呢。喏， 兰香絮叨着老家的种种，絮叨完了才发现许梦安有些不对劲儿。 哟，梦安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蜡黄的，别是病了吧？ 这在一个屋檐下住着，许梦安知道怀孕的事情是瞒不过兰香的。兰香不是李云街，她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成年女性。于是许梦安便叫了李林过来，拉着兰香几个人进了书房。 兰香听完了一拍脑门， 又是我糊涂啊！我早就该发现了，你们两个也是这么大的事，知道了干嘛不给我打电话？我糊涂，你们更糊涂。 这个时候兰香不再是保姆了，确确实实又变成了关心着这对夫妻的表姐，哪怕是远房的。 哎呀，表姐啊，表姐夫那边的事情更重要啊。 没等李玲把话说完，兰香就红了眼。 重要个屁，你们要给我打电话我什么都不管，一准就回来了。那个混蛋就让他在牢里蹲着，蹲一辈子才好，蹲在里头我倒还省心。那是两个孩子的爹干的那些事啊，说出来都丢人呢、啊、孩子们都觉得他丢人，也就是你们俩还一口一个表姐夫的叫着。 许梦安按了按兰香的手背， 别哭了，瞧你家里的事不都解决好了吗？日子啊总会好起来的，指着他是不能够的。哎呀，我现在呀就指着大明了。 不是还有大平吗？ 这大明是兰香的儿子，大平是兰香的女儿。兰香听着叹着气说， 哎，大平早晚不得嫁人呐。啊，不说这些了，孟安啊，见心里不舒服，你们俩办事不地道了。 兰香顿了顿，眼睛里有愤怒也有委屈。 哎呀，那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，我还白拿你们当自己人。 我不说主要也是怕你担心。 我静姐也不知道吧？ 这兰香口中的静姐就是李静。其实他们岁数一样，李静呢只比兰香大那么半个来月。许梦安忙说， 哦，都没说，谁都不知道。 啊，梦安啊，连他娘家那边都还没说呢。 哎呦，你们这么讲啊我就明白了，现在胎还不稳，怕说了呀大家空欢喜一场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 得亏我忙完了家里的事啊提前回来了，你们俩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有我在不稳也能稳。现在不都讲究食疗吗？啊，我天天给孟安做好吃的，炖的各种汤啊，不消一个月什么都能补回来。 许梦安和李林对视了一眼，许梦安说， 表姐少不了又要麻烦你了，这可真是。哎，别说这种话了。 是这样的，表姐，我跟李林商量过，现在你这工作量挺大的，一天下来特别辛苦，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再给你多加500。 钱不多，可能也体现不了你的劳动价值，就是呢，表达我们的感谢啊。 兰香没有说话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李林在一旁忙帮腔说：“哎，倒也不是单单是孟安啊，这云杰上初三了，学习呢也越来越紧张，压力越来越大，他的饮食啊也是要更用心。兰香姐啊，以后呢就更辛苦你了。” 哎呦哎呦，亲兄弟啊，明算账吧，你们给我加工钱，我只会更卖力。行，你们俩看着办。不过呀，你们俩可别误会，不是表姐贪财，是家里最近实在有点周转不开，这人穷了，治久短，没办法的，真的没办法的。 表姐，这是怎么了？ 许梦安别过头，略有些无奈，他实在是太了解兰香了。兰香低着眉眼，又是一声长叹：“哎，还不是大明啊，说是上高中了，同学都有苹果手机，就他没有，让我给他买。我说买是买不起的，把我卖了都买不起。要么我回城里问问你表舅，有没有那种卖旧手机的地方，就是那种二手的，让你表舅啊领我去转转。”哎，大明还算懂事，说好的呀，旧的苹果也是苹果，只要是苹果就行。 您听听，要么说许梦安了解兰香呢，李林之前的手机内存太小，刚换了一只新的，这事儿兰香自然是知道的。李林刚想说什么，许梦安就接过了话茬。 按说李林这个当表舅的给大明买只手机也是应该的，可是兰香姐呀，大明才上高中，一个高中生用那么贵的手机好像不太合适吧。你看云杰，他用的就是我的旧手机。是的是的，我也这么跟大明讲的，我说你瞧，云杰家里虽然有钱，但是他一点都不娇气，也不去跟同学攀比的。兰香拉着袖口已经脱线的衬衫接着说：“我的好弟媳，说到底呀，我没有你这么的福气，男人不争气啊，两个孩子也不争气。” 许梦安终究还是心软了，也便遂了兰香的意。 李林那有一只旧的，虽然是旧的，但也还能用，我让他寄给大明吧。另外再让他给大明寄点书，多看书少玩手机才是。哎呦，你这当舅妈的说的在理，我一定告诉大明要他好好念书。不过手机啊我是不能白要的，这个钱啊你们从我工资里扣吧。许梦安笑着说：“兰香姐这话说的，我们能扣表姐的钱吗？这些年你的工钱没有少的，只有多的。”兰香整个人都愉悦起来，也笑着说：“哎，这趟回老家，老家的亲戚问起你，我那么一说呀，大家都讲李玲是个有福的，我这个表姐也沾了光，也是有福的。”许梦安看着兰香：“兰香姐啊，我怀孕这事儿我也高兴，李玲也高兴，但现在的情况……懂，先别往外说，谁也不告诉。 那我姐那边…… 可不能让她知道了，她知道了还了得，我还不了解她，她要是知道了，就等于所有亲戚都知道了，这万一要是……哎呦呦呦，我这张嘴，我是说对吧？哦，要真是个什么，到时候你们回老家……他们要问起来，那样不好，不合适啊。”许梦安松了口气，想起了什么。啊，还有，云杰也不知道这事。兰香压低了声音：“云杰也不能告诉。”暂时先别说吧。行行。 老妈有喜。作者蒋离子，演播

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等兰香离开了书房，李林就笑了。这都加工资了还不满足，今天要手机，明天还不定要什么呢，你就这么惯着吧。 哟，他可是你们家亲戚，又是你姐姐清点来我们家帮忙的，再说了，兰香姐也挺可怜的。 可怜那也是她自己作的，她老公我们就不说了啊，就说她那个大名。你说他这儿子当他自己的妈妈在外面做什么大生意呢，啊，张口就要个苹果手机，就他这么教育孩子将来能有好，吃苦头的还不是他自己啊。 哎呀，李少爷呀，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有时候呢你也得从你这书房里走出去，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人间疾苦。我们俩再烦心，摆在面前的也就是选择题，无非就是怎么选，选什么。可是兰香姐呢，她连做选择题的机会都没有。 行了，我说不过你啊。 嗯。 哎，对了， 嗯， 你别急着回去上班啊，医生让你静养，该请假就请假。新苗没有你想的那么需要你。 是啊，地球离了谁都会转，可问题是除了地球，人类暂时还没找到更适合生存的星球，所以不是工作离不开我，是我离不开工作。 你看你，刚才还说自己有的选呢。 对呀，我可以选择努力工作，或者更努力工作。 这黑的白的圆的方的通通你说了算，行了吧。 许梦安嘴上这么说，但还是多请了两天假，老张也没多问，只让他好好休息。倒是瑞秋主动打电话过来，很是嘘寒问暖。 话说这兰香加了工资，又给大明讨到了苹果手机，自是美滋滋的，照顾起许梦安来也就越发无微不至。这天李云街从学校回来，嚷嚷着让整理衣柜，要把穿不了的衣裳捐出去。许梦安要去帮着整理，被兰香给拦下了。 哎呀，你好不容易休息几天，什么活都不用干哦，安心养着才对。兰香一边说，一边就进了李云间的房间，顺手把门一关，将许梦安拦在了门外。 只见云阶的床上堆满了衣服，眼花缭乱。兰香心下感叹，这孩子周一到周五都穿校服，哪里需要置办这么些衣服呢？兰香不置可否地看着李云阶，这些都不要了？ 嗯， 那你这些都往哪儿邮啊？邮给谁啊？ 微博上有地址的，给偏远山区的小妹妹，我跟我妈妈说过了，她同意的。 兰香抖开一件红色羽绒服， 哎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不能穿了？ 嗯，李云阶套进去一只胳膊，接着说， 喏，袖子短了。 哎，你呀，随你妈，个子高，来让我看看哦。咦，你比你大平姐高出一头呢。李云阶叠着羽绒服，随和着说， 好久没见到大平姐了。 哎，她可没你这样的福气，再一个嘛，她自己也不争气，书读不好，也只有去打工了。云姐啊，表姑求你个事，你看你这些衣服全都好好的，要不我挑几件给大平吧。 啊，她才不要穿我的衣服呢，她不会喜欢的。 表姑的女儿大平都20岁了，怎么会喜欢李云阶的衣服呢？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，衣服能穿就行。你往偏远山区献爱心，还不如直接献给你大平姐。 大平姐自己会赚钱，偏远山区的小妹妹还没有能力呢。 李云阶据理力争，她觉得这些衣服应该给更需要他们的人。兰香便笑了， 表姑家里花钱的地方太多了，你表姑父又是个不争气的，光靠表姑一个人可不行，这往后大明要上大学，学费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等大明大学毕业该结婚了吧，结婚不得买房，没房子谁愿意嫁给他呀。哎呀，我现在还能动弹，再过几年老了，背一驼腿一弯，就是想出来伺候人也是不能够的，到时候还不是靠大平。 李云阶想了一会儿才问， 大明哥上大学也好，结婚也好，那是他的事，干嘛要靠大平姐？干嘛要靠你？靠他自己不行吗？ 听了李云阶的这一连串的问题，兰香也笑了。 李云阶觉得莫名其妙， 表姑，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 老妈跟李云阶说过的，他们会给他提供好的环境，但自己的未来究竟会怎么样，这还得取决于自己。云阶都想好了，等上了大学就勤工俭学，不再问爸妈要钱，所以自己真的理解不了大明为什么就不能靠他自己呢？表姑还是笑， 都这样的， 都这样 啊。你爸上大学那会儿，你姑姑还经常去他学校给他洗衣服呢，当姐姐的哪能不向着弟弟帮着弟弟的。 李云阶一扶自己的脑袋， 不会吧，我爸那么过分吗？ 他是弟弟，你姑姑是姐姐，当姐姐的为弟弟付出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我记得吧，有一回你爸还小，也就10来岁吧，被人欺负了。哇，你姑姑拎着扫把就上去追，整整追了3里路，总算帮你爸呀把这口恶气给出了。 什么？我爸上大学买房子也是姑姑挣的钱？ 哦，那倒不是，那倒不是，你爷爷有钱的，你爸自己也争气，还找了个你妈这样的好女人。 李云阶心下1万个为大平姐打抱不平，虽然自己对这个姐姐并无好感，有几次来家里说话什么的很是粗鲁，没经过自己的同意还动了自己的钢琴。 表姑，那就让大明哥也争气一点好了。 哎，你这孩子，要不你姑姑总跟我念叨让你妈妈呀再生一个，不过呀，等你妈妈肚子里的宝宝出来，你当姐姐了，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你自然也就懂了。 什么？ 啊！兰香飞快地站起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！说着转身走了两步，又回来拿起了那件红色羽绒服。我听大平姐谢谢你了啊！李云街一把抓住了兰香的手， 表姑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 兰香没了主意，哎呦，我乱讲的，没有的事啊，没有的事。 行，我问我妈去。 李云街倔脾气上来了， 哎呦，别，我告诉你还不行吗？ 说着，兰香坐下，拉过李云街的手， 反正啊，你早晚都得知道，你妈呀，要给你生小弟弟了，这是好事。有了弟弟呀，你就能更懂事了，往后你们长大了，好多事情都能有商有量的。再说了，你爷爷留下来的家业总不能真的全都给你姑姑家了吧？ 啊，是你姑父是入赘的，他们的儿子也姓李，可到底不一样些。你要是有了弟弟呀，好些事他就顺理成章了嘛。 表姑说的后面这些话，李云街听得半懂不懂，他只是问道， 你都知道我妈怀孕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 你弟弟不老实，你妈怕他在肚子里不稳当，所以啊才没往外说。 弟弟？你怎么知道是弟弟？ 我也没说就是弟弟，这不是大家都希望是弟弟吗？ 李云街站了起来，把床上所有的衣服都扒拉到了地上，愤愤地看着兰香。 我不要什么弟弟。 待兰香回过味儿来，李云街已经离开了房间。李云街连门都没敲，就冲进了老妈的卧室。 妈，我有话问你。 卧室里空无一人。李云街噙着泪又跑到了书房，书房中也空无一人。李云街啜泣着， 爸爸你在哪儿？你们都去哪儿了？ 兰香跑了出来， 他们可能是出门了吧，别理我。 李云街说着往墙角一蹲，抱着双臂就哭了起来。许梦安正在开车，副驾上坐着李林。许梦安接到妹妹许梦欣的电话，说是有紧急情况，老贾出轨的事情马上就要实锤了。现如今许梦欣在一家酒店里守株待兔，就等着抓老贾的现行了。许梦安一听，这还了得，且不说老贾出轨这事儿是真是假，万一妹妹激怒了老贾，又或者真的上演了捉奸在床这一幕，妹妹挺着大肚子，那要是有个肢体冲突，谁负这个责呀？ 尽管许梦欣穿着不起眼的黑风衣，还戴了个帽子、墨镜和口罩，但是许梦安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她。 嘿，这考得还挺专业啊。 少说风凉话，还是先把她给劝回去吧。 哎， 许梦欣哪能听劝，便只是哭，还带着骨子坚毅不绝，颇有要跟老贾鱼死网破的意思。 我就知道他一定有问题，他跟我好之前还有个女朋友，那女的原来是他同学，两个人还是老乡，谈了好几年，后来嘛，那女的好像去北京发展了，两个人自然也就散了。老贾跟我说他们俩分手后就没联系过，他这么说我还就真的信了。我没想到啊，今天吃了晚饭，老贾去洗澡了，我看了一下他的手机。 许梦欣说不下去了，李林忙说，哎呀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啊，老贾不是那种人。 我也希望是误会，但他不是啊。我不是查了他手机吗？好啊，这女的开了房，说在这里等他，我那叫一个气呀，恨不得马上就手撕了贾浩文。可我一想不行啊，上回瑞秋和我姐说的，得有证据，两个人都开房了， 这不就是现成的证据吗？喏，我连 DV 都带来了。 许梦安总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对劲儿，他说：“ 欣欣啊，没准儿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还能是怎样？孤男寡女开房，贾浩文还洗了澡，把自己打扮得人模狗样的出了门，还能是怎样？我就奇了怪了，那女的年纪比我大，长得也不好看，贾浩文这是图什么呀？” 许梦欣说着，他看了看表， 差不多了，他已经进房间快半个小时了，这个时候去砸门，时机刚好。 许梦安拉住了他的妹妹， 欣欣，冷静点。 我压根就没让你们来，这是我的事。姐夫，你看我姐，但凡我跟劳驾吵架，但凡我受劳驾不是，他就只管数落我，从来都是护着劳驾的。你说她是我亲姐吗？ 李林哪干过这种事儿啊，自是不愿意跟着上楼去砸门的，他心里直发怵。哎呦，我说欣欣啊，咱们坐下来好好捋一捋啊。 捋什么捋？要是晚了，他们衣服都穿好了，我不就不公了吗？啊！ 许梦欣说完扭头就往电梯口走。许梦安拉着李林 跟上去啊，还愣着干嘛呀？ 许梦欣指了指房间上的名牌说：“ 1816，对，1816就是这儿了。” 许梦安拉住了许梦欣正准备按门铃的手，轻声说：“ 欣欣，要进去可以，我们俩也会陪着你进去。可是你得答应我，不管是真是假，你得冷静，不为你自己啊，也要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。要是真的，别说你，就是我都不会轻饶了劳驾的。有问题咱解决问题，可不敢动粗啊，这是前提。可要是假的，你误会了劳驾，这你们俩回家后劳驾怎么收拾你我是不管的啊。你到时别跑到我跟前哭，你就是哭死了也是活该啊。” 许梦欣摇摇头，也是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 瞧瞧，姐夫，你瞧瞧，这就是我姐，亲姐，胳膊肘往外拐的亲姐。”“ 哎呀，我说欣欣，你姐说的也有道理啊。”“ 哼！” 许梦欣这么冷哼一声，按下了门铃，门内传来了老贾的声音：“哎，谁啊？” 许梦欣狠狠地瞪了许梦安一眼：“我没骗你。”说完，许梦欣捏着嗓子柔声对门内道：“ 服务员，送水果。”“ 啊，来了啊。” 许梦欣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 DV， 在门开的那一瞬间便奋不顾身地钻了进去。许梦安和李林一个对视，两人也就跟了上去。老贾确实在，许梦欣说的那个老贾的前女友确实也在，可许梦欣万万没想到，人前女友不但自己在，人老公和孩子也在。 这原来啊，前女友一家是来 H 城旅游的，老贾呢想尽一些地主之谊，就请他们一家吃饭。晚上他到这儿，就是亲自来邀请的，而且这中间还有笔业务要谈。前女友的老公是做服装代工的，老贾还打算跟人合作呢，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。便是平时巧舌如簧的老贾，此时也装起了哑巴。老贾苦不堪言，按捺着愤怒，他跟着许梦欣他们离开了房间。一出酒店，老贾就跟许梦欣吵了起来：“ 行啊行啊行啊啊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丢脸都丢到姥姥家去了。 你不是说你们俩没联系了吗？ 我要是说还有联系，就你这个脾气啊，你还不得疯啊。他们来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吗？我就是怕你多心，我这日防夜防的，到底还是没防住啊。你这样让我以后还怎么跟人谈合作 啊？你防我？你为什么要防我啊？ 姐，你听到了吧？你一直护着的好妹夫，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防着我。 许梦安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说： 够了，许梦欣，你闹够了没？要是闹够了，就赶紧跟着老贾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去爸妈那儿。我求你修修心吧，到了爸妈那儿又得折腾他们，为了你他们操了多少心，每次一有点什么事儿就哭哭啼啼的往娘家跑，像话吗？这话真好像，许梦安，难道我回我爸妈家还得经过你同意不成？欣欣，你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小家庭了，我不求你做一个多么称职的家庭主妇，但是你能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，给老贾多一点信任呢？哼，又开始教我做人了。是你多成功啊，你跟那个叫瑞秋的什么，你们都一样，你们全都看不起我。不是，你自以为你是谁啊？谁给你的这种优越感？我好着呢，用不着你指指点点。 老贾横在了许梦欣和许梦安中间。 行不行，你给我闭嘴。 老贾、李林，今天你们俩都在，你们替我做个证，往后啊，这许梦欣的事儿，不论大小，全都和我无关。那我谢谢你，谢谢你全家了。 许梦欣说完，扬长而去。李林赶紧推了老贾一把， 还不快去追啊，挺着大肚子呢。 待老贾和许梦欣走远了，李林把许梦安拉到了酒店边上的一家小咖啡馆里。 许梦安黑着脸，一声不吭，只是盯着面前的那杯橙汁。 哎呀，欣欣就这脾气，你是他姐，应该知道的。 反正我是他姐，我就应该什么都知道，就应该什么都让着他。 他这也是急的嘛，你说这老贾也是啊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，非要藏着掖着， 本来没事的，现在好了，都变有事了。我说你也别上火了啊，晚点啊，我给老贾打个电话，也劝劝他。 不许打，我说了，他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，你也不许管。 好好好，我不管啊，就算他们求着我管，我也不管，这行了吧？ 你怎么一点主见都没有呢？我说什么你就是什么。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？这到底是管还是不管啊？ 行了，咱俩在这争什么呢？ 就是啊，这整件事情我最无辜嘛。 哎，再这么下去啊，他们俩迟早要出问题的。我说欣欣多少次了，他从来就不知道改。他们刚结婚那年，记得吧，有次老贾出去应酬喝多了，哎，欣欣直接就把老贾关在家门口，差点没把人老贾冻成了肺炎。这人和人的感情啊都是相互的，就他这么对老贾，时间长了，你说老贾还能对他好吗？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，不是老贾事先不告诉欣欣，而是他压根儿就不敢告诉。 怎么说呢，这各有各的命啊，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嘛。这么些年他们吵吵闹闹是不少，但也没有真的怎么着。再说了，欣欣要回娘家也好，怎么都好，你也确实别管太多。哎，我就发现啊，你们这些当姐姐的就喜欢瞎操心。李林说这些话的时候觉得有些不合适了，就只是干笑着。 许梦安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你说咱俩要是告诉云阶她要当姐姐了，她会是个什么反应呢？ 她肯定高兴啊，你瞧她平时没事总爱跟何璐啊、刘思明他们凑一块儿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因为感到太孤独了吗？你就再养一阵啊，这肚子里这个妥妥的了，咱们再把这事儿跟云杰一说，他肯定特别高兴。 说话间，李玲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只是嗯呐啊啊的。许梦安没问什么，只拿眼看着他。 李玲把手机揣进了口袋，才说道：“是兰香姐来的电话，说不小心说漏了嘴，云杰知道了。” 知道什么了？ 你肚子还能是什么？